都打响了，我要全城封号，我要全城封号。谁来着？快叫卫生员！水！ 山鸭子， 山鸭子。 老班长， 山鸭子， 要是我的同好吹出的声音能变成水，该有多好！ 山鸭子， 那我会使劲的吹。集合号，冲锋号， 山鸭子！ 号声飞到天上。变成雨水，号声飞到山上，变成泉水。 山鸭子， 满山遍野的清水，水，水。 半张不要点刀，委屈水我不怕，枪林弹雨弹雨枪林山高，龙山龙山山高，当时我的恩情难打包，为革命为同志我说死忘生，去吧去天啊

我要为你守灵，这里没有喇嘛，我要为你唱歌，安慰你，安慰小号手和为我而死的罗班长。在天顶 无事。

这红军一时困难无计呀，害得你也跟着我们我东厂驻马，有什么心事对我讲啊？是不是思念家乡想老娘啊？ 姐姐，你看，我离开家乡已经十五天了，我阿妈还不知道我的下落。 驸马，你看。 请听马太演唱的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 Thank you. 华高祖。巧立四金刚，远山 再请听新凤霞演唱的《格登太子》。 我是